怨我窗口照西游记，分明叫俺妻与太师结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剪皮封门，因那此场发虎不灭他亲亲，有娘娘亲娘平时舍他护卫要紧呐，不登基也曾把年那子暗藏，要不犯寒寒不缠，要听那言我表明，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弟，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里，小三里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口，小三口该三魂，年三月三里三十三河三魂，国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不念那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，不念那里只落得一次巴黎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丹臣是太监亲的盆寡人，阴阳春寡人家酒，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有大我的名老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我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臣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孙要的那了

有殿下有地人哪闲，老太阳的人马来到古城边，城楼上顶着你三重锅，十年的进了几条庄园，哗啦啦啦打打了头顶了锅，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打了头顶了锅，人有精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打了头顶了锅，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狼儿一根燃，二来弟兄们的团了圆，前一休回长安关，留在这沙陀国纪念，落到 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《红娘》，有请。

我断了桥梁，水倒流，他死的死落长山江，该是因的那段九州长盘坡，九魔头杀的曹兵不过愁，这一般苦将哪过有，还有诸葛勇气眼谋，你杀刘备不要我紧，他弟兄问的是人坑大修，若是起兵来真刀，刀叫那曹操这把雨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计就忘记。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 Oh,

家庄起下了祸根，孙玉娇乃风流在门前斩钉与斧捧，丢于中暗地里勾起柳眉婆，你不该在丛中勾引转脸来，马刘彪大胆取人，孙家庄何夜里刀藏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仇，谈吐声我家事无端丧命，待本县去擒那高道明臣，送你祭文超度儿子们应那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也。待你 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